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以及北沙滩进京方向，马甸桥到上清桥出京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继续相伴在路上。然后早早6点多就起来问早安的各位家人们，好了，此时此刻发位置的还有赵湛江、大眼有神、大叔、前程、韩炳正、马尾辫儿、妞妮、字母妹妹，还有在路上2018，好久不见，在路上2018。好了，还有田大腕、瑶瑶妈妈，瑶瑶妈妈也好久没念到你了哈，石景山的瑶瑶妈妈。还是在石景山吗？还有那花开半夏假洒脱。好了，看来早晨我发的这个问候已经掀起了一阵高潮哈，大家就纷纷起来了，早起了哈。鉴于昨天那个足球也没有那么多也不用那么值得去看哈，所以今天我们好好上班，早点出来。家族二群当中的听故人说笑，还有爱哭鬼、雷洛、对皮豆、小呆猪、杜萌萌，还有丽媛，你们好，还有冰姐看过来。哇，今天周末哈，本周的最后一期直播了，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哈，好珍惜哈，要不然的话就休息2天不理你。好了，还有谁正在收听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妞妮，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今天是2018年6月29号星期五，尾号是3和8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德国虽然输了球哈，但是德国在其他方面还是很强的嘛。进入今天的第一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你听说过有一款车，它的车身只有几张 A4 纸那么重吗？什么？可能吗？轻量化其实是各个厂商都在追求的一项工程。那么一个车身到底可以有多轻？德国车商已经在自家车上用了碳纤维车身，这是极致了吗？未必。德国设计公司呢推出了一款名为 Light Cocoon 的概念车，资料显示哈，每平方米的车身只有19克， 相当于几张 A4 纸的重量，也就是说车身如同几张 A4 纸张的分量，那么轻。目前只知道车身结构呢是 3D 打印制造商，具体什么材质呢并没有公布，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不少网友呢表示好奇，这样的车呢如何解决碰撞的问题呢？像纸一样轻，一定也像纸一样的脆，像纸一样的薄吧。可这一撞是不是车里面的坐的人都变成了纸的碎片，碎成二维码会吗？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问题哈。具体这个问题呢，我明天去采访一下德国设计公司，问问他们怎么解决哈。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26周汽车音乐排行榜非常精彩的前十名歌曲。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十名 Ariana Grande Iggy Azalea Problem。 第九名阿朵那么那么爱。第八名 刘惜君我只在乎你。 第七名徐良心跳时光。第六名王铮亮星光。 我们都有想去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Ziggy X got one more problem with you, girl. Hey. And baby, even though I hate you, I wanna love you. I want you. And even though I can't forget you, I really want to. I want you. Tell me, tell me, baby, why can't you leave me? 'Cause even though I shouldn't want it, I gotta have it. I want you. Hey, and I can love you. I know it on my side. I should be wiser. Finally learned my lesson. No head stepping either, you wanted it, you just playing. I'm listening to you knowing I can't believe what you're saying. It's a million you, baby boo, so don't be dumb. I got 99 problems, but you won't be one. Like what? 听到了这首 Problem， 上周第二十名，本周上升十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位，来自 Ariana Grande Iggy Azalea。

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和我一起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谢谢您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这么多美丽的这个照片啊，装点我们美丽的生活。啊，官微这边呢还有快乐的小猪，还有宋丽，你来啦。今天要完整收听是吗？谢谢。一定要挑腿哈、啊，还有笑婷你好啊，今天没有通过私信跟我 say hello 哈、啊，在官微这边来打招呼了。还有每天会如约而至的爱在旅途。还有张科，好久不见。徐小梦，你好啊！哎，徐小梦在我们大家庭当中吗？有没有微信二维码？我先加你为好友哈。其他朋友想被我加好友的，赶紧把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今天北京太热了，赶紧进冰箱吧。郑艳林哈、啊，是昨天这么晚才发的二维码，好，待会儿一块儿把你捎带手拉进去了，对不对？捎带手。还有小霞，你好。郑艳林小进群哈，别着急，想进大冰箱的把二维码发过来就行了，其他事情不用你们管了啊。对，我在申请加你为好友的时候，你再同意一下哈，别端架子哈。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心甘情愿感染你。 你的清醒。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我求求你别让我离开你，真的你我不能感到， 我不能感到一丝丝情意， 情意。 邓丽君，我只在乎你。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重新翻唱的版本。其实刘惜君在录这首曲子的时候呢，速度非常快，因为当时满脑子想的就是这首大家耳熟能详的作品。其实呢，个人觉得刘惜君的演绎呢，没有邓丽君那么柔啊，但是呢，多了一份现代女子的硬朗之感。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八位，刘惜君重新翻唱邓丽君的《我只在乎你》，希望我刚刚的这个声音没有干扰到你们收听哈。好啊，继续攀升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夏天暖暖的风，吹过冷山山的冬，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跳动动，是谁是谁给我感动？蹦蹦，还等什么？快跟上来，告别寂寞。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暖暖的风，吹过冷山山的冬，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学作用，蹦蹦，仰望天空，一起等待蝴蝶破蛹。旋转木马还有一个刚好的空座，你能不能陪伴着我，每分每秒一起寻找快乐？夏天暖暖的风，山山的冬，看雪花慢慢的走，牵住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山山的冬，看雪花慢慢的走，牵着我大大的手。夏天不用害羞，小指尖轻轻的勾，我的脸慢慢的红，只因为你淡淡的笑容。 徐良《心跳时光》上周第十六名，本周上升九位，来到第七位次。轻快的曲风，清爽的嗓音，用这首歌曲将所有人带入一段晴朗明亮而又自由的时光当中，旋律当中就有被阳光烘烤的干燥而又温暖的记忆，美好而又坦荡。而这样的天气被阳光烘烤的可不是干燥和温暖了，而是干燥和炎热烤肉的模式。好了，还是来听听清凉的音乐吧，继续攀升第六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寒夜星光一点微亮，从遥远的穹苍映照在脸上，浅浅浮 现傻傻模样，如今天各一方，隔万水千山相望，在不同的街头怀念着同样的时光，多年以后还依旧拥抱着最初次的温暖，说一声别来无愿，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愿每次分别不代表悲伤，永远守护彼此，来自星星一样。穹苍映照在脸上，浅浅浮现傻傻模样，如今天各一方，隔万水千山相望，在不同的街头怀念着同样的时光，多年以后还依旧拥抱最初次的温暖，说一声别来无恙，愿我们都有相聚的远方，也不怕为他而受伤，愿你我沿途经历的风霜化作今夜路上星光闪亮，愿我们都 来自王铮亮的星光。唱情歌的王铮亮我们足够熟悉了，听情歌最重要的就是代入感，这首歌曲达到了目的，它的甜蜜甘心和思念，一种感同身受的情绪，让王铮亮的这首作品变得更加立体而真实。上周第十三名，本周竟收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六位。好啦，由于待会儿回来我们节目的时间被压缩到只有15分钟了，所以我们先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广告之后呢，马上就来听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五名歌曲。汽车音乐会，待会儿再回来。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五名 A Great Big World Land of Opportunity. I'm running away to a place where you won't bother me. 第四名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 亲亲的我的宝贝。 第三名 五月天倔强， 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却不。 第二名 小虎队蝴蝶飞呀， 蝴蝶飞呀，就像 第一名李宗盛林忆莲当爱已成往事， 为何你不懂别说我不懂， 只要有爱就有。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用想你的心情为北京写下祝福的话语，苍穹里最闪耀的光芒在新征程中搏击风浪，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歌词征集现已截止，近期评选，歌曲征集延期到8月31号，详情咨询0108501-1401。 2018第22届中国国际软件博览会将于6月2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展览馆隆重举办，欢迎您参加本届软件产业年度盛会。 上品折扣年终折扣季来了，机穿底价万款一折，全程比价100家品牌折上再直降15%，五折封顶。下载上品折扣 APP， 新客再领88元大礼包。上品京城六店期待您的光临。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4.3度，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本市还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光照充足，气温居高不下，最高气温预计在38度左右，将出现6个月以来的第9个高温天气，仍处于高温黄色预警当中。天气晴热干燥，而且紫外线很强，中午前后请减少外出，并且要注意防晒和防暑降温。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8度，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7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春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保暖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 2018北京榜样六月人物榜。 王文，男，1957年8月出生，北京球迷协会会长。他倡议北京球迷承诺观赛嘴净，人走场净。目前能做到后者的球迷已达80%。他引导文明观赛至今已15年。 夏伯渝，男，1951年出生，西城区新街口外大街居民。因潘珠峰旧队友失去双腿后，又患癌症的他，40年后两潘珠峰冲顶未遂，今年5月再次挑战，终于成功登顶，实现了梦想。 于渊新，女，1965年9月出生，朝阳区劲松第一幼儿园园长。她打造了一支专家型教师团队，向同业输出60多名管理干部和骨干教师，多课题多论文获奖，被誉为幼教大家。 王志强，男，1965年1月出生，北京金筑友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经理。他探索养老模式27年，使数万名老人无忧养老，现在公司照顾着6000位老人，近半是战场归来的老英雄，他全都免单。 梁平，女，1954年1月出生，东城区西赵寺西里居民。他早中晚3次巡查，还手绘了一份小巷地图，连花箱垃圾桶的位置都准确标注。他说爱家园就要像爱护眼睛一样。 彭燕，女，1974年6月出生，昌平区检察院公诉2处兼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处处长。他经手的案件无一错判，梳理时间跨度8年，涉案2000多人的大案，归纳了26万字笔录，仅用1个半月，患癌也未停息。 李东方，女，1956年3月出生，东方宝吉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总经理。 他扎根戈壁20多年，耗尽积蓄，完成了莫高窟9个精选洞窟壁画局部的精心复制，为国家留下瑰宝。 许毅，女，1979年11月出生，东城区地方税务局税政管理二科科员。他多次携女儿为弱势群体捐款捐物数万元，发起为爱启航义演活动，为云南贫困儿童筹集善款万余元。 王月鹏，男，1979年11月出生，昌平供电公司配电线路高级工程师。他从事稍有不慎瞬间网断人亡的高压带电作业18年，成业内翘楚，拥有4项国家级专利成果，均被推广。 杨大伟，男，1977年1月出生，广安门医院南区骨二科主任医师。他诊疗患者近20000人，做手术2000多台，未收1个红包，令病患落泪。在亲人伤病的关键时刻，他都在患者身边。 李新春，男，1965年3月出生，刘家店镇行宫村原党支部书记。10年前刚上任时，村里连水泥路都没有，李新春借机缘找施工方，生生接出一条路。随后他带领党员打深水井，改厕修观光路，建养老助残服务中心，免费为老人提供早餐和各项服务。2014年村史民情博物馆落成，2年后被评为全国文明村。去年3月，他被告知癌症晚期，化疗期间照常工作，直至10月份去世。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再来关注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系列活动第9场，古典音乐沙龙《音乐的力量》将在30号本周六下午和大家见面。古典音乐评论家陈丽将通过视听欣赏的形式，为大家讲解一组不同风格的音乐演奏与表演和这些音乐背后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姚家园路青年北路到星火西路、朝阳北路十里铺路段、朝阳路八里店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I'm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The sun will shine and birds will sing there every day. I'm sailing away and I hope that you remember me. It was fun, we had our run, hip hip hooray. You said hello, I loved you soJust like in a movie scene. I want you to know I had to let it go. I'm Great Big World 带来这首 Land of Opportunity， 轻快的旋律哈，其实是对女朋友唱的歌，意思就是说如果爱一个人，你是否可以放弃自由的心，从此心情有了期盼呢？ Sailing away to a land of opportunity。 答案是 Yes I do。上到第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继续攀升第四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轻轻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轻轻的我的宝贝，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呜啦啦。亲亲我的宝贝，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亲亲的我的宝贝， 周华健的老歌《亲亲我的宝贝》也是很多父母喜欢表达对于子女的一份爱的时候选用的一首作品，以前在点歌的时候会经常被点到的。周华健的音乐给我们一种清静如水的感觉，尽管没有太多的技巧修饰，却能够让人感觉到他的真心和真情。这首老歌上周第十二名，本周晋升八位，来到第四位。啦啦呼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呼啦啦， 最后还有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好了，继续攀升前三甲歌曲 Number three。 当我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一杆可光。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对自己说谎，即使别人原谅，我也不能原谅。最美的愿望一定最疯狂，我就是我自己的神，在我的地方，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地唱，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我的固执很善良，我的手越肮脏，眼神越是放光。你不在乎我的过往，看到了我的翅膀。你说被火烧过才能出现凤凰，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千万人阻挡，只

将你放在我心中，总是容易被往事打动，总是为了你心痛。 那年的你，岁月中无意的柔情万种，不要问我是否再相逢，不要管我是否 林忆莲和李宗盛演绎的太美，美到让人怦然心动，又不禁回味对于爱的流连。这首歌又何尝不是他们曾经走过的呢？虽然当爱已成往事，一语成寂，但是如今两个人依然对未来的生活充满着希望，两个人依然安好。当爱已成往事，来自李宗盛和林忆莲，上周第八名，本周登上冠军的宝座。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也让我们共同来期待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Auto Music，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 当我提到这两首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和桃花朵朵开，你会想到背后的创作人阿牛。可爱的大男孩形象曾经带给我们很多快乐和温暖，而就在他出道十周年的时候，创作过一首描写北京的歌曲《北京的月亮》。阿牛在创作中惯有的温暖，描绘出温馨家庭生活的感人画面。他对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观察和记录，对于未来充满希望、乐观与期待。这首《北京的月亮》曲风温暖而亲切，简单的旋律却有着一份属于北京绵延悠长的想念和感慨。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短短四个月的时间，征集组已经收到了3221件原创作品，每一封来信都书写着对于北京浓厚的感情，还有生活在这座城市深深的幸福感。 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窗外的天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路要转几个弯才回到你身边。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城外的山巅，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还要越级重山才回到你身边。走不完的路程，数不完的孤单，一层一层山峦，色月亮温暖你的脸，等那月儿弯弯我回到你身边。北京的月亮圆又圆，高高的挂在山的那一边，我看着月亮想着你的脸，就像那月光陪在我身边。挂在窗外的天边，我

stay up late. We don't sleep. Got our friends. Got the night. We'll be alright. Tonight you won't be by yourself, self. Just leave your problems on the shelf, shelf. You won't wanna be nowhere else, else. So let's go. So let's go. We got the club light. And all the girls say it. The whole world say it. Yeah, yeah. Come on, let's get drunk. Toasted up. We don't give up. We are gone. We run free. Stay up late. We don't sleep. Got our friends. Got the night. We'll be alright. Throw our hand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everywhere. Got our friends. Got the night. 听到了来自美国的说唱歌手 Travis 带来这首 Will Be Alright Will Be Alright 这首歌曲非常的欢快哈，带你回到了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你是谁？欢迎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继续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刚才已经扫了郑艳玲的二维码哈，还没有经过你的同意啊，快赶快啊，别当家子啦。加为好友之后呢，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天气真的是太热了。还有张先生也已经加你，申请加你为好友了，同意一下哈。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哈你的手机情况，如果有一个陌生人要准备加你为好友，它上面有汽车音乐会腾冰这样的字样，你就可以不用再摆架子了。好了，亲爱的朋友呢，我们的官微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也欢迎你把二维码发过来，然后申请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歌曲。鉴于在上个时段结束的时候，林忆莲和李宗盛那首歌曲只听了一半哈，没有听过瘾的朋友继续来听听林忆莲带来这首《伤痕》。这是一首林忆莲的成名作，也是她的经典的抒情代表作品，就像是一场爱的暴风雪，深深地印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融化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好了，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林忆莲《伤痕》。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 Radio Live。 Yeah.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是10:53，欢迎继续守候汽车音乐会。在进入到今天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这个板块之前呢，我们先进入到汽车时尚资讯，因为到周末了嘛，来给你推荐一个适合周末去旅行、自驾旅行的好去处哈，当然是非常清凉的地方喽。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周末自驾推荐白河峡谷露营漂流。白河峡谷呢，就是北京以北85公里的云蒙山系的东边，可以说是北京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哈。周末的早晨呢，可以从北京出发，明天天不错哈，早上早点起，天还没那么闷热的时候呢，6:30咱就出发，驾车呢一路进入到密云的黑龙潭，与峡谷并行的是一条战备公路，平整通畅，车辆人烟稀少。在浓荫蔽日之下，黑亮的柏油马路和白河的涓涓细流并行在茫茫群山当中。如果说驾车的旅游正在过程，这里呢便是最容易回归自然，找到天高路远、桃源仙境感觉的绝佳路线了。那么从黑龙潭向北，一会儿呢就来到了四合塘的岔路口，从这里向西下道进入到白河峡谷的腹地，走近2公里，然后呢有一大片的滩涂，非常适合户外烧烤。除了烧烤之外呢，白河还可以呢是北京郊区漂流的好去处，大河漂流、烧烤露营、聆听河水哗哗之声，多么美啊。哎，如果想漂流的话别忘了带上水枪啊，哎呀真的好玩啊，好过瘾。明天早6:30啊，你可要来呀。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那今天是周五，要来关注的是电动汽车。今天为电动汽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 Rod Stewart 的这一首 My Foolish Heart。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Like a lovely tune, beware my foolish heart. How wise the ever constant moon. Take care my foolish heart. There's a line between love and fascination that's so hard to see on an evening such as this.For they both give the very same sensation when you're lost in the passion of a kiss. Oh, her lips are much too close to mine. Beware my foolish heart. But should our eager lips combine, then letThe fire start, for this time it isn't fascination, or a dream that will fade and fall apart. It's love this time, it's love my foolish heart.

在活动现场，导演唐岩和其他几位主创就北京情怀、北京故事和现场观众就创作问题进行了热烈探讨。据了解，北京邻居将于7月5号到8号登陆北京喜剧院。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一首很棒的摇滚乐作品，来自美国的摇滚乐队 Honor Society 的这首 Where Are You Now。 美国帅爆的摇滚乐队呢，是来自这个纽约的一个独立的摇滚乐队哈。他们的摇滚的这个旋律动感而又不失唯美， 激情、青春、正能量满满，极具可听性。Where are you? Where are you now?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军，你是谁？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还有谁从九点一直听到现在？谢谢你们的支持。接下来我们又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一首老歌啊！现在听起来好甜蜜的一首作品，来自赵咏华的《求婚》。90年代的凭借歌曲《最浪漫的事》在歌坛成名了。让赵咏华有着甜美的音色，还有开朗活泼的个性，像我一样哈，她演唱的歌曲呢，代表了都市女子在情感道路上的心情记事。我们就来听听赵咏华的《求婚》，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吧。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黄金免费换，翠钻珠宝价格减，买首饰到国华。 旅游去哪儿？去十三陵啊，观古迹，赏文物，览美景，品美食，看表演，德胜门872直达十三陵。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